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伯恩斯坦的坎蒂的序曲。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还记得前两天我介绍过吗？在纽约有纽约的伯恩斯坦，那么他是著名的指挥家也是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那么在好莱坞呢，还有一位伯恩斯坦，他呢是来自西部的伯恩斯坦，那是一位电影音乐家。而西部的伯恩斯坦创作的什么样的音乐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比方说他和东部的伯恩斯坦互相，你像西部的伯恩斯坦有七侠荡寇志，而东部的伯恩斯坦有坎蒂的序曲。我觉得这两首作品的在序曲方面，在音乐方面真的很相近， 一会儿来给大家做个对比，再说说今天为什么要带来这样的音乐。你能分清这两位不同的伯恩斯坦创作的音乐吗？这一首是《七侠荡寇志》，大家听的最多的是我国的青歌赛曾经用过人家美国的埃尔默·伯恩斯坦的西部电影音乐。刚才我说了，美国电影界称埃尔默·伯恩斯坦为西部的伯恩斯坦，而居住在纽约的另外一位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更加有名的则是东部的伯恩斯坦。而今年呢，是非常有名的伦纳德·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对，东部的伯恩斯坦，也就是刚才我提到创作《坎迪》的序曲的这位音乐家。对，现在你能分清吗？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很多的音乐家都举行纪念他的音乐会，像齐米尔曼和西蒙拉特在世界还展成了巡演。那在伦敦交响乐团还有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包括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都会有纪念伯恩斯坦的音乐会诞辰100周年。而且他对世界的一些音乐的发展，美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贡献。而说到这里，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其实是国家大剧院2018年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那在今年呢，也一定会有伯恩斯坦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呢，既可以是跨界的，又可以是老少咸宜的，又可以是古典也流行的。说到主题了，2018年漫步经典的国家大剧院的系列音乐会呢，将继续延续它轻松、好听、门槛低的特点，致力于古典也流行的这种音乐理念，为大家呢送上一份精致的消夏大礼。真的，古典也流行创立20年，但是呢，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是从2009年开始创办，已经是9年了。每年夏天呢，其实它也一种古典也流行的方式，以轻松愉悦的演出形式，打破人们印象中的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这种打造，这种引用，从哪里觉得相近，哪里学习到的呢？其实来自于英国的 Promise 逍遥音乐会。 典也流行。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皇家爱乐演奏的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这首曲子可以被认为是英国的象征，而且在英国几乎与国歌一样的被誉为英国第二国歌。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带来威风堂堂呢？因为这首曲子也是来自于英国逍遥音乐节每年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最后一夜上必演的一首作品，就相当于柏林空气之于柏林森林音乐会，那威风堂堂呢就之于英国的逍遥音乐节。那逍遥音乐节 PROMS 又和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音乐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节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漫步经典呢，一方面来自于古典流行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英国的逍遥音乐节。说到逍遥音乐节，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简称为 PROMS， 指的是观众可以在音乐厅站着欣赏音乐会，并且允许呢随意的走动，犹如散步。那在逍遥音乐节的现场呢，你可以看到与传统古典音乐会截然不同的场景，许多人呢身着 T 恤牛仔裤，身着休闲装在听音乐会，有的呢还会喝着饮料吃着东西，而且演到高潮处呢，人们会情不自禁的大声跟唱，也甚至会像看世界杯一样的呐喊欢呼。这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民主的音乐节日。那大家可能想，哎，那 PROMS 又和柏林森林音乐会有什么区别吗？柏林森林音乐会只是柏林爱乐乐团每个音乐季的最后一场在柏林森林剧场举行的音乐会，只是一场音乐会，而逍遥音乐节则是整个音乐节呀一系列的音乐会。而说到逍遥音乐节呢，创办于很早以前了，100多年的历史了。回过头来呢，再说说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刚才我说了，自从2009年首都问世以来，每年夏天呢，漫步经典也都会让北京的古典乐迷以那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来吸引感受不同的萧夏的音乐时光。在这里呢，古典音乐不再高冷，音乐厅也不再有门槛。秉承着古典也时尚的理念，国家大剧院呢是继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曲目精致编排独特的音乐会。7月18号到29号，第十届漫步经典音乐会会在这个热情而浪漫的夏日再次来临。本届的漫步经典呢是以古典家为主题，什么意思？就是玩转古典与跨界，那不是古典也流行吗？在呈现了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上，还特别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多种因素，给古典音乐加点料，让一系列的演出更加青春刺激。我们来听听吧，在今年的漫步经典音乐会上还有什么样的曲目要和你分享。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Hey Jude, Hey Jude, 一首很熟悉的歌，对于喜欢交响乐又热爱摇滚的人们来说，7月18号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时空穿梭，从莫索尔斯基到 Beatles 的音乐会，将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新奇体验。其实用管弦乐队来演奏 Beatles 的作品，这不已经不鲜见了。像柏林爱乐还有十二把大提琴组成的作品，还演奏了一组 Beatles 作品。因为 Beatles 应该算是流行的经典，这和古典的经典也是不谋而合的，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了。说到这场音乐会，作为英国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至今已经有170余年的历史。在这支交响乐团的诞生地利物浦，也孕育出了享誉全球的 Beatles。而皇家利物浦爱乐呢，与 Beatles 乐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呢之后也将许多的 Beatles 的歌曲改编成了管弦乐队的作品。那在7月18号的这场音乐会中呢，乐队的总监叫做瓦西里·佩特连科，哇，瓦西里·佩特连科亲自挂帅，带来了 Beatles 的经典的作品，像这首 Hey Judy， 还有 Yesterday， Imagine， 当我64岁等等很多 Beatles 的金曲交响改编版。而在7月19号佩特连科与乐团将带来纯正古典音乐会，演奏沃尔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之作。说到19号的音乐会，刚才我说了，音乐总监佩特连科与皇家利物浦带来纯正的古典，与贝多斯的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会，会演奏沃尔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名作。说到柴可夫斯基，我们来听听他的一首西班牙舞曲。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们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选曲《西班牙舞曲》。

是拉威尔的《达芙妮·克洛埃》当中的日出部分，非常的美好。说到拉威尔，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印象派的作曲家，他音乐里的丰富色彩扑朔迷离，让人一幻似真，缥缈虚无，都让人神往。而说到这首作品《达芙妮与克洛埃》，是拉威尔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一部芭蕾舞剧，作于1909-1911年，出演时由于音乐过于复杂，效果反而平平。后来他从中选出了两套专供音乐会演出的组曲，获得了很大成功。原来的芭蕾舞剧的情节根据希腊作家朗格斯的田园诗而改编，达芙妮和克洛埃是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牧羊人和牧羊女，他们从小被遗弃在莱斯博士岛上，被善良的老牧人抚养成人。而舞剧呢，主要描写他们天真无邪的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拉威尔日出，达芙妮·克洛埃日出的片段。那这第一部分描绘的是早晨景色的画面，音乐表现了迷蒙、朝雾、岩石上滴下的露水珠和匆匆的流水声，同时长笛与三把小提琴模拟出小鸟的鸣叫。远方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吹着牧笛走过来。慢慢的，太阳升高了，大地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昏睡中的达芙妮终于苏醒过来。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上半时段介绍了 PROMS 逍遥音乐会以及今年最重要的这场音乐会，那么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在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呢，刚才也介绍了将迎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那我们这里听到的达芙妮与克洛埃呢，就来自于7月20号的环球芭蕾荟萃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音乐会，指挥是张毅。那其中呢，就有这首达芙妮与克洛埃的第二组曲，其中呢还有我们熟知的中国舞剧《虞美人》组曲，这是杜明新与吴祖强先生的作品，以及还有斯巴达克斯的组曲《哈恰图良》，也是非常优美，还有来自美国的作曲家科普兰的《牧场竞技》组曲，都是首首动听，而且节奏感非常强悍，而且还有着强烈的对比。 那张毅先生的指导，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也甄选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芭蕾舞选曲，与饱含戏剧张力的音乐表达，将芭蕾舞影中的梦幻片段以管弦乐的形式浪漫地演绎出来。演出的时间呢是7月20号。刚才我说了，在12天的时间里，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呢演出12场不同的音乐会，演出不止这些音乐会，其中刚才介绍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是7月19号，音乐会，以及7月18号的音乐会 ，Beatles 的经典，7月19号的是纯正古典，7月20号是张毅指挥的8团的音乐会，7月21号呢，则是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北郊的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指挥是谭丽华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坎蒂的序曲之后，到底伯恩斯坦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呢？带给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分享。我们现在这个片段呢，选自于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坎蒂的》，刚才我们听过了他的序曲，而这一段呢，叫做《纸醉金迷》。听到的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坎蒂的》当中的一段《纸醉金迷》。在《坎蒂的》序曲当中，其实也有刚才这一段的哼唱的一段旋律，因为序曲是整部剧很多的旋律会展现在序曲当中一个展示。 而说到这部音乐剧，坎蒂的是伯恩斯坦在1956年创作的，当时呢根据伏尔泰的同名的剧本，那又叫做老诗人坎蒂的，或者叫做天真汉。这部剧呢描写的是在古代西伐利亚发生的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故事。学者呢潘格罗斯博士年轻的学生坎蒂德，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国家在战争中遭到毁灭，他的未婚妻被害，自己也险些遭到被处死的厄运。失去亲人和老师的坎蒂德只身去巴黎，经历了众多的苦难，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无法苟同老师的乐观主义学说，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纸醉金迷，选自坎蒂的。那在这场音乐会呢，为大家介绍的是7月21号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北京交响音乐的音乐会，同样也是选自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指挥是谭丽华。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将古典音乐、爵士乐以及音乐剧的风格相融合，受到了大家的推崇。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刚才我也说了，为了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家，世界各地呢也有很多的庆祝他的音乐会。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的是7月27号的这一场音乐会。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谭盾的《卧虎藏龙》。7月27号的音乐会呢，是谭盾与美杰三重奏音乐会。美杰三重奏是由三位音乐家组成，我国的音乐家著名的吕思清，还有大提琴家秦立威，以及钢琴孙颖迪。他们演出的曲目将有像《英雄》小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夜宴》钢琴协奏曲，以及《复活》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重奏。诗温蓝色狂想曲，那接下来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呢，其中就有格诗温的作品。这场音乐会的时间是7月29号，迈克尔·迪尔森·托马斯与迪波代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7月29号，也是本届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闭幕式音乐会。那指挥大师